阿斯特拉诺完全没有老大的样子。卡斯特拉诺掌权之后，他暴发户的本性就露出来了。他开始坐享其成，对帮派的事务不管不问，每天躲在自己的豪宅里边睡觉，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。卡斯特拉诺的别墅位于远离纽约市中心的斯塔顿岛，这是一座占地超过1000平米的豪宅，各种设施装潢极尽奢华之等式，以至于黑白两道在提及这所住宅的时候都只会用到一个代号，白宫。交钱事小，尊严事大，卡斯特拉诺只管摊开手拿票子，从来不体恤下属，这和他姐夫比起来那可就差太远了，一个地下一个天上。不过甘比诺那里传承下来的唯一一个规矩他倒是继承了，那就是严禁贩毒，可这一来手下的人就更是怨声载道了。就这样，联邦调查局发现了黑手党的内部漏洞，很快他们就把卡斯特拉诺列为头号突破口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85年2月10号的广播录音，当天美国各大电台的新闻头条全是这个，纽约五大家族的首领包括卡斯特拉诺全部被抓。半个月以后，对黑手党委员会的正式审判开始了。审判历时将近2年，四个黑帮家族的首领每个人都被判了100年徒刑，这辈子就算交代在牢里了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老大中的老大，时任黑手党委员会的委员长 Paolo Castellano 居然在交了300万保释金之后被放出来了。这个讯息是太明显不过了，按照黑手党的说法，卡斯特拉诺一定是当了联邦调查局的耗子。事实证明，卡斯特拉诺的确选择了与官方合作的态度。为什么呢？前面我们讲过，卡斯特拉诺之所以能够当上老大，全凭了他是前任教父的小舅子。这种不是靠本事，完全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背景，本来就让人瞧不起。可这之后，卡斯特拉诺又干了一件更让人戳脊梁骨的事，他包二奶。找的小三居然是家里的哥伦比亚佣人。这个情况是联邦调查局监听到的。当时卡斯特拉诺整整70岁，算是老牛吃嫩草，而且还是窝边草。这等破事儿抖落出来，算是打蛇打到七寸处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婆知道的秘密太多了。一旦打翻了醋坛子，翻了脸，谁都别想活。联邦调查局对这其中的奥秘是太明白了，所以他们随便提了一句，卡斯特拉诺就投降了。1985年12月2号，甘比诺家族二老板德拉克罗切病逝。作为当家老大，卡斯特拉诺居然没有去参加葬礼，缺席的理由是，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他背着我贩毒，现在汉子盯得那么紧，还嫌我麻烦不够多吗？现在嫌人家贩毒麻烦了，当初收钱的时候怎么不嫌麻烦呢？卡斯特拉诺这番话让所有的小弟都寒了心，队伍不好带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出来发话了，嫌麻烦是吧？我们来解决，从今往后你不会再有麻烦了。我们这里有一份纽约公共卫生服务署出具的文件， 这也是保罗·卡斯特拉诺黑帮档案里最后的一篇。从今往后，他真的不会再感到任何麻烦了。死亡证明，姓名保罗·康斯坦丁诺·卡斯特拉诺，死亡日期1985年12月16日，死亡地点曼哈顿区46街东段，致死缘由头部、脑部、胸部多处中枪，死亡原因谋杀。1985年12月16号，纽约黑帮甘比诺家族的老大保罗·卡斯特拉诺到曼哈顿中心的火花牛排馆吃饭，车子刚刚停到餐馆门口，路边就冲出四个枪手，砰砰砰砰乱扫一气，卡斯特拉诺当场命丧西天。卡斯特拉诺向联邦调查局低头，威胁到了整个黑手党，因此他也得了一个很贱的外号 Chicken Man 鸡贼，所以各路黑帮家族都有理由干掉他。可是真要动手还真得掂量掂量，因为他毕竟是黑手党委员会中的委员长，老大中的老大，平时只有他杀别人的份儿，谁还能决定他的生死呢？这就是卡斯特拉诺被枪杀之后的尸体照片，他死不瞑目，一脸诧异，从这个表情看来他完全没想到竟有人敢打他的主意。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？没人出头，嚷嚷着要给老板报仇，最大的嫌疑人也很快被锁定了，卡斯特拉诺尸骨未寒，就很快有人匆匆忙忙的要出来抢班夺权了，就是甘比诺家族的新首领约翰高迪。约翰高迪是甘比诺家族原先的二老板德拉克洛切手下最得力的干将，贩毒的急先锋，可是德拉克洛切死了以后，他就没有了最大的靠山。在明确规定严禁贩毒的甘比诺家族内部，他的处境就变得非常的危险。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哼哼，不能再犹豫了，无毒不丈夫。 黑帮头领号称不沾锅，但最终难逃法网， 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。 四年艰苦取证，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举拿下罪魁。 那对黑手党内幕这么熟悉的人，他到底是谁呢？ 罪恶势力仍在伺机反扑，打黑除恶，任重道远，档案正在揭秘。 1986年，约翰高迪因涉嫌谋杀卡斯特拉诺被法庭传唤，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黑手党小头目迅速成了全美国的焦点，出庭怎么说也是件不光彩的事，但高迪表现得从容不迫，潇洒走一回，他这种衣冠楚楚大摇大摆，一点也不把司法界放在眼里的派头，着实让人目瞪口呆，由此大家给他写个绰号 Dapper John， 风尚教父。风尚这个词儿有点含混不清，不大好理解，时下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词儿来形容他，约翰高迪就是美国黑帮界的犀利哥。那么他犀利在哪儿呢？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指控，高迪都能通过各种手段成功脱逃，比如谋杀卡斯特拉诺这一处是检方证据不足，至于其后的贩毒、敲诈、抢劫、洗钱等罪名，要么是有人出来顶包，要么是律师巧舌如簧替他化险为夷，总之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扳倒他。平底锅是也叫布沾锅，高迪的新外号就是 Teflon Dom， 布沾锅老大，就是说你逮不着他。慢慢的，很多人觉得高迪是刀枪不入的天降神人，是振兴黑手党家业的新希望。 这马屁拍多了，高迪自己很想用，慢慢的也就真信了。于是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，他彻底抛弃了家族的老借条，和大洋彼岸的黑手党头目托托雷伊纳结成了战略同盟，全面放开毒品交易。但是那句诗里说得好，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。就在整个西西里纽约贩毒网的生意红红火火的时候，在意大利和美国都出现了打黑除恶的风云人物。Giovanni Falcone， 意大利司法部反黑组负责人，让黑手党闻风丧胆的铁面判官。法尔科尼是西西里人，因此在黑手党的发源地反黑将会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他比谁都清楚。而事实上，在他工作的初期阶段，他真的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因为在西西里这块地板上，整个法治机构当时都在犯罪组织的掌控之中，国内工作举步维艰，怎么办？那就先从外部想办法。法尔科内搬救兵搬到了美国，结识了他的国际反黑搭档，时任纽约地方法院检察官，后来当上了纽约市市长 Rudolph Giuliani。 有了法尔科内的决心和朱利安尼的资源，国际扫黑除恶的斗争进行得风生水起，很快取得了重大成绩。1986年2月，在联邦调查局的配合下，法尔科内把西西里500多名黑手党徒送上了法庭。经过近2年的艰苦诉讼，344人被定罪，史称世纪大审判。意大利老巢被端掉，很快就连带出美国黑手党的土崩瓦解。1987年3月，纽约32名大毒枭被抓，横跨大西洋的贩毒网就此被撕破。这一来，不沾锅老大约翰高迪的末日也就不远了。不沾锅是怎么被沾上的呢？联邦调查局的老手段，窃听。通过卧底，他们在甘比诺的各个据点都装了窃听器，24小时不间断地搜集黑手党犯罪证据。黑手党呢，他们也不傻，在说重要的事儿的时候，要么他们在露天场合讨论，要么在屋里呢就把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。就这样，窃听反窃听，不知不觉4年的较量过去了，直到那个特殊的日子。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联邦调查局监听到的约翰高迪威胁杀人的电话。说来这个老大也挺可怜的，为了防备监听，常年把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，耳朵都聋了。那天正好他又在火头上，让手下干脆把收音机关掉，结果一来正好被逮个正着。可是光凭这样的威胁电话是没法给高迪定什么重罪的。不过无巧不成书，当天晚上就没人再记着把这收音机打开了。这一下联邦特工们可中了头彩了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约翰高迪和其他几个帮派成员在一起发牢骚，他们在埋怨一个人，嫌他不仗义，光拿钱不干活。截获到这段谈话的特工可不敢怠慢，第二天就把录音磁带交到了朱利亚尼的办公室。朱利亚尼一听，嘿嘿，行了，这下给约翰高迪刨坑的人有了。1990年12月11号，约翰高迪连同他手下的二老板、军师、芬多堂主等主要手下，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捕。看，在走进法院之前，高迪还是一副天大地大我最大的样子，可是等检方在法庭上把录音一放，所有的人都傻了。 接下来的官司就打得行云流水，一帆风顺了。那个在录音里边饱受指责的人，他真的是被骂急了，毫不犹豫就当了检方的污点证人。他把约翰高地的所有罪行和盘托出，那都有些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联邦调查局解密的备忘录。多起谋杀，其中就包括干掉前任当家保罗·卡斯特拉诺那起，整个行凶过程由高迪策划。卡斯特拉诺被打死的那一刻，高迪就坐在对面的车里监督。此外，备忘录中还描述了黑帮贩毒、定期会议、敲诈勒索等种种猛料。在所有这些供述中，爆料人都是用 CW 来代替，也就是 Cooperative Witness， 合作证人或者合作目击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档案里记录的每项罪行在发生的时候，这个爆料人都在现场。那对黑手党内幕这么熟悉的人，他到底是谁呢？就是他，约翰高迪手下的二老板 Salvatore Galavano。 Galavano 的绰号是公牛，什么意思呢？打头炮的主。可谁想得到，他为家族冲锋陷阵，可老板却在后面编排他的不是。这是画家根据法庭审判的实况绘制的现场素描。据说格拉班诺听说高迪说他坏话的时候，他气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，脖子上的心筋都要爆了。结果呢，就有了我们手里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。有了他，这只不粘锅约翰高迪那就再也逃不掉了。1992年4月2号，约翰高迪以谋杀、贩毒、敲诈、放高利贷、非法涉赌等多项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。10年之后，他病死在狱中。据说这位黑帮的犀利哥在牢里面很惨，经常被打，全然没有了老大的威严。熟悉小说《教父》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《教父》三部曲另外两部是《愚人之死》和《最后的唐》。唐是黑手党内部对老大的尊称，而约翰高迪就是那个最后的唐。随着他的伏法，从此黑手党不再有传奇。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神秘的黑社会组织之一就这样消失了吗？高迪被判刑后一个月，1992年5月23号，意大利反黑英雄乔万尼·法尔科内和夫人在西西里被半吨炸药炸死。这是黑帮对他粉碎了国际贩毒网的血腥报复。这次凶杀震惊了世界，几十万人走上巴勒莫的街头抗议黑手党的暴行。1993年1月15号，谋杀的始作俑者野兽波多雷纳落网了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。欧美两地的黑帮老大最终都得了报应，受到法律的严惩。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依旧摆在人们的面前，那就是不论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，黑手党都依然存在。而且随着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，他们也在顺应时代，调整着他们自身的策略。更加隐秘，更加网络化，也更加难以抓捕。直到今天，被列为联邦调查局十大国际通缉犯第二位，仅排在本拉登之后的意大利黑手党新教父Messina Delano依然逍遥法外，暗中期待着浴火重生。全球打黑除恶的斗争，前面的道路依然坎坷。